对冲外贸预期中的下滑，但是呢六月末很要注意是资金大考的时间窗口， 嗯， 那就是要等到这个时间窗口度过了才能给这个资金面真正的偏正面。另外第三个因素呢就风险偏好，上市公司呢股权质押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其实在我们我记得好像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就多少提及过啊，让投资者呢感觉到这种未知的风险，现在这种呢就压制了风险偏好，评分是偏负面的。那怎么扭转这些偏负面的评分呢？我想后续的对冲政策出台那么就很关键。我们推测当中比如说就是简单推测哈，比如说扩大一带一路的投资建设，推动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加大出口， 嗯， 比如说财政加大投入，或者是给企业减税减负， 嗯， 那这些都有望扭转风险偏好。那风险偏好一扭转，加上六月底风险那个资金面的时间窗口一过去，资金面也偏正面，那么三个因素两个偏正面，就会出现或者说有望迎来七月和八月份的反弹行情，这个行情应该是今年年度最重要的最值得去抓的这个机会。 嗯， 另外呢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我们也很关注这种分析方式，很多机构也很关注，就是本波段是五个高点，目前基本上完成了，正在运行我们提示过的最后一跌，很可能是惨烈的一跌，这个得印证。但是呢跌完之后就会出现2018年年度级别的进场机会，时间上我们以前说过21号到29号，但是最好是选择六月的最后三个交易日，就说越到那个时间窗口它那个资金面越紧。总之呢根据自己的资金规模分批进场，然后抓住这个年度的机会。 嗯， 怎么看的？ 刚才您分析的这个时间段是市场摸底的一个过程吗？ 是一个参与反弹行情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底呢，要说底哈，我们从月线角度来考虑，如果市场直接跌穿2638，就是最前期的一个重要的低点，那么一口气跌到比如2500到2550，那整个的这个底部呢就此就筑好了，后面就两连的一个回升。但是我觉得按目前的这种政策的风向来看，好像不太就是说可能 不会跌得那么猛烈。 对对对对，就很多人可能会接受不了，而且呢可能一些股权质押也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冲击，所以呢可能会相对比较温和的方式，就是跌到六月末，但是呢跌不了那么深，然后就会出现七月八月的反弹行情，这种概率更大。那么这个行情呢也是来得很猛的，也要去抓的，因为是今年最大的一波机会。 嗯， 那么七八月份反弹完了之后呢再度调回来，还会有一次往回调整的过程，那个地方呢就会构筑出今年的一个低点。那么这个低点呢到时候再看，可能是2600点附近，2700点都有可能啊，这个到时候再看了，现在说不好。但是呢这个低点就是一个2018年的一个年度低点，就是说这一次我认为哈，下一次再探下来可能不会创新低，这种概率也有啊。然后呢2018年有个低点，然后呢2019年上半年比如说有回升，年中再有个低点，就构成了一个2018-2019年的一个双底。这个底我认为是未来证券市场可能3年到5年的一个大底，甚至是个长期的一个大底。因为中国的经济到时候已经通过这个降杠杆已经恢复了一个很健康的状态，那市场就会走出一个持续的一个行情出来，一个慢流的行情出来。但是那是未来，我认为2018-2019年呢虽然难受，实际上是一个低估值一个全球的估值洼地。那么抓住一些时点，我觉得时点很重要，今年可能跟去年很不一样，去年是拿着优质股票不用管，你一注入持有，有些人就赚到了钱。但是有些注重时点的机构呢可能在去年做的并不是很顺，但今年呢你一直拿着股票不动的机构就很难受，我也了解到。那么擅长抓时点的机构呢就相对要获得了市场的先机，现在呢就是一个时点就放在了我面前，我们一定要去抓住这样的机会。 嗯，当然这个股市的走势也是非常难预测的。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一个反弹之后再有一个低点啊，这是理解成双底的这种确认吗？还是说从这个历史的规律来看会有这么一个走势？ 好的，如果这次看的低点七八月反弹，比如九月份啊再往回调，那就是一个今年年度的一个双底啊，后面一个低点呢可能是低点齐平的。然后呢同时更宏观的角度来看，2018年的这个整个的低点加上2019年可能还会有一次低点，那再形成一个更大的跨度，是3到5年的一个双底的低点，那这样的话都是一种战略性的机会放在我们面前。 但是呢，就是要分析好个股，分析好公司，然后呢，才能抓住这种机会。 嗯，所以您认为目前的情绪还不能太悲观？ 不悲观，应该是积极的备战。前期我们也调研了很多公司，深入的了解到一些公司的运营情况。可能我们也从微观的角度了解到一些企业，比如缺钱啊，经营这个很努力，但同时这些企业表示我们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宏观经济面不好的时候，紧缩的时候，实际上反而是我们把一些竞争对手中小的可能把他们兼并了收购啊，或者他们就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活下来的都是强大的这种企业，而且越来越强，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寻找强者、寻找未来的胜者的机会啊。 好，那么下半年您认为还有哪些行业值得我们关注？ 就最近来说，我觉得可能是要关注钢铁和工程机械，因为这两块呢，应该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加到出口的这种思路来找的。另外呢，就是前期优质的医药、军工哈、这种有好的公司呢，现在也因为大盘的下跌呢，压低了股价，这时候其实也值得关注。同时呢，消费电子和家电我看也有国际的资金在持续的进行买入、那被股价被大盘压低了，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好的一个交易型的机会，所以还是我觉得机会蛮多的，就是要抓住好一些标的啊，然后呢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把这种好的企业找出来。 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芯片领域啊持续调整啊，您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观点？ 芯片呢，前期它的估值比较高，我觉得今年啊中报的时候大家很多是注重流动性，有两方面，一个是企业本身有些企业现金流不好，那这时候就会被抛弃，同时呢还有作为股票本身的流动性，你可以看到100亿市值以下的股票最近跌的比较多，有统计100亿上跌的少，就说很多机构也注重这种股票每天的成交额，包括它的市值，市值太小的公司它就会回避，所以我想呢，刚才所说的芯片属于小市值，同时估值也比较偏高的，而且有些企业它的现金流也并不是说非常的好，虽然有政策的支持啊，将来我们肯定是看好的，但是现阶段这个时点上恐怕不会去考虑它啊。这次的七八月份的机会当中它会反弹，但是应该可能它反正不会作为首选吧啊。 嗯，好，谢谢陈少杰现任的介绍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在5月19号华盛顿磋商共识的基础上，中美双方6月初在北京就农业能源领域进行了具体磋商，受到各界普遍欢迎。双方原本约定近期就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具体磋商，同时就双边关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具体磋商。中方认为双方此前的磋商是积极和有建设性的，符合双方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节奏，符合世贸组织的原则，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美方反复无常，变本加厉，挑起贸易战，中方不得不做出强有力回应。美方习惯于举着大棒谈判的手段，但这对中国不管用，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无异于解决问题。中金公司原投资经理杨炳清再设老鼠仓一案日前已公开宣判，杨炳清被判缓刑5年，罚金300万元。早在2013年，杨炳清就因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014年5月3号刑满释放。4年前的这起案件为券商资管业务的第一起老鼠仓案件，曾轰动一时。杨炳清此次二进宫与另外一位曾经的私募冠军张超有关系，而张超因非公开信息交易已经在去年8月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合计罚没5878万元。再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 6.4917， 跌穿了 6.50 的整数关口，为1月以来的首次，比昨天官方收盘价跌去了25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跌破了 6.5 亿元关口，创1月11号以来的新低。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指数快速走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日出现了大幅贬值，美元一枝独秀，对一篮子货币维持在11个月高点附近。 央行今天进行了600亿元7天期、400亿元14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据统计，当天有700亿元逆回购到期，因此央行在公开市场净投放300亿元。当前市场资金面维持均衡态势。分析人士认为，央行适时的流动性供给将为货币市场流动性提供托底支撑，同时市场机构对年终流动性存在潜在的风险也有比较充分的预期，并且有所准备。俄罗斯世界杯期间预计有10万名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观赛，在各国赴俄罗斯游客中位列前三，预计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签证、汇率、航班三大实际利好给了中国游客跨国看球的通行证。据了解，今年西安、南昌、贵阳、福州等城市分别开通了直飞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航班。俄罗斯是中国游客签证最便利的欧洲国家之一。近年来，俄罗斯针对中国公民出台了多项签证利好，包括团队免签、持世界杯门票免签、远东免费电子签证政策。汇率方面，自从2014年腰斩以来，卢布对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低位。今年人民币对卢布的汇率相较去年同期又升值了 15% 左右，所以说赴俄罗斯旅游购物更省钱。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的消息。小米今天更新招股文件并正式启动路演。据路演现场的资料显示，小米拟发行 21.79585 亿股 B 类股份，其中 95% 为国际配售，约 5% 在香港公开发售，招股价介于17至22港元，集资 370.5 至 479.5 亿港元。华瑞股份公告，实际控制人倡议员工增持并承诺兜底。双剑股份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回购1亿元至2亿元股份。宏特科技上半年净利润预增超过8倍。利亚德上半年净利润预增 45% 至 60%。吉爱科技上半年净利润预增约5倍。泛海控股控股股东完成2亿元的增持。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的主任张雪梅。张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当我们老了，当我们和孩子们讲往事的时候，会说起哪些我们曾经所听过的、所经历过的，当然不能是参与过的电信诈骗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来说说这个话题哈。那张女士，比如说啊，80年后啊， 80年后， 您跟您的孩子们说起哈、子孙们说起这个年代的电信诈骗，您会说哪些故事呢？ 对，我会跟孩子们回顾这样几个那些年的电信诈骗。就比较典型的哈，一个是网购钓鱼的诈骗。 网购钓鱼， 这也是 刚刚过618呀。 啊，对， 对不对？很多人可能都在618里面买了不少东西。那这个是网购之后的事儿，对吧？ 对，网购之后。 来， 因为我们这也是有一个客户哈，他就非常喜欢网购。有一次他在某个商城网上商城做促销的时候，这个发现优惠力度很大，于是呢就买了一些饰品。不久之后呢，他就收到这个客服的电话，说这个下单没成功，要退款，您需要登记一下，提供了一个链接。这客户呢 也没多想，就按照这个链接一步步点下去，登记了卡的信息，支付卡的一些，最后还输了验证码，短信验证码也输进去了。 嗯， 哎，随即很快就发现自己卡上的钱被转走了。 他怎么发现的呢？ 他可能有短信通知，就是银行发送的这个动向通知。然后他马上就联系这个刚才那个客服电话，发现已经打不通了。这才意识到可能上当受骗了。 嗯，那他这个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他购物那个网站出了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想有可能是这个网站本身就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他买东西的时候这个他自己的信息，购买的信息泄露了，出现问题，都有可能。 就有可能他上了个假网站。 对。 是吧？那假网站做的跟那个真网站差不多。 对， 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网站是个真网站，他也是花了钱买东西了。 对， 但是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 对，没有，不是真正的，没成功这个下单。 就是那个真网站还是会给他寄东西，只不过呢，这个中间被这个骗子啊截 了 胡，当然也不是把货物截了，就是他这个信息被泄露截了胡，是吧？ 对对对。 然后对方假不假是说，哎呀，这个什么购物不成功要退款，是吧？ 对对。其实在这儿呢，也是想那提示大家，网购啊，尽量是在一些正规的有保证的网站上进行。 就算是正规的有保证的网站，也有可能啊，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跟他说一个真事儿，这是我们一个听众遇到的问题，他反应，他说他在真的是某个非常大的网站啊，这个买了块表，买了块表之后呢，突然他收到表之后就接到了那个电话了，说哎呀，你这个表啊，当时你付那钱只是定金啊，还有几千块钱呢，啊，你要是不付，怎么地啊，我上你家来等等吧，就是一个电话比一个电话狠。他纳了闷儿，他说我这 是买表吗？ 对啊，我这是买表还是要命啊？然后他就跟我们反映嘛，哈，那这个本来那个网站他就是个很知名的网站，网站也想不明白啊，这个信息怎么就被泄露出去了呢？哈，怎么被这个诈骗分子还变成这个恐吓他了的？哎，所以呢，如果大家接到这样的电话的话啊，应该怎么来办呢？ 对，其实也不要慌，就是咱们可以官网的信息都会有，咱再回拨回去。 对， 主动发起一个查询吧。 对，那下面我们得说一下这个里面的关键信息，就是人为什么要让他把那个银行的一些信息输进去，然后为什么他这个钱又被瞬间的转走了，这中间有什么的逻辑没有？ 通常就是骗子吧，他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短信的验证码。就这个验证码很关键。也就是说保护好它，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诈骗都不会成功。 这个验证码是为何而发呢？ 其实它就是比如咱们在银行办理业务或开户的时候，都是本人留着自己自用的手机。它就是能够保证这个手机号是本人使用的，一些关键的付款这个信息就把这个码就发到这个手机号上。其实他就是为了保证是本人操作。这样。 那也就是说，对方让他填他的银行卡的一些关键信息，同时还让他告诉对方就是手机上收到的 验证码， 结合这几个就完全可以把你的钱花走了。 对。 那他发现的时候再去报案，这个钱还能够被要回来吗？ 不好说，这个确实不好说。 不好说，因为他这个钱是瞬间的就被转走了，是吧？ 对对。 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哈，特别是在你刚刚购物过之后哈，会有多这样的形式。这是说这个购物不成功，还有我听到的是说你的快递丢了，我再给你寄一份啊，然后你再把一些这个银行的一些信息给到我哈，再填一遍等等。好啊，这是第一个啊。当我们老了，我们跟孩子们说啊，想当年奶奶那会儿没受骗啊。再来说一个吧。 对，再来分享一个是虚假刷单的诈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哈，他也是喜欢网购，闲暇的时候呢就浏览一些购物网站，也关注了不少商家的公众号。有一天呢，这个客户就在他经常购买商品的一个公众号，给他推送了一条信息，就是诚聘网络兼职为卖家刷信用，每天可以挣到 150到300块钱。 嗯， 因为这个就这个公众号经常向这客户就推送信息，他也经常买商品，所以呢，对这个对这信息很信任，也想挣点零花钱嘛。 嗯， 然后于是就留言了，说希望这个我来兼职看可不可以。嗯，这个商家呢给他提供了一个购物的链接，就表示说你消费100元，过几分钟之后我返给你105块，这样就挣了5块钱嘛，很简单。 就是刷单。 对，刷单我可以挣点零用钱。 嗯， 这客户呢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买了100块钱，哎，果然5分钟之后返回了105块。 那个东西还。啊，对，没有产生真正的这个买卖，是吧？嗯，只是不在这个交易记录上多了一笔交易而已。 对，他还挣了5块钱， 挣5块钱， 于是就更加放心了，一下就拍了将近5000多块钱的商品，并付了款。 啊，那就应该返多少啊？100返5块，1000返50，5000返250啊，这个250最后倒没到手呢。 对，结果这次。没再收到返回的钱 啊。 哦，嗯，然后他在打电话尝试联系这客服的时候打不通电话。 嗯， 再意识到可能受骗了。 这个跟那个跑路的那个互联网金融有点像哈。 有点 先给你高额的那个利息做诱饵，是吧？然后你不断的往里面投钱，突然有一天他跑路了， 消失了。嗯 嗯， 其实这个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哈，就怀着这种贪图便宜的这个心理，其实特别容易遭受诈骗。 嗯，是。 嗯， 本身刷单这事儿吧就是一个不光彩的事儿。 对， 因为你没有产生真正的交易嘛。 对吧。 另外他关注的那个公众号他关注由来已久啊，他不是说刚刚接触到有这么一个公众号。嗯，所以这里面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对。 嗯，就是你看这个公众号，你认为它里面有很多购物的信息，你平时也觉得它确实很实用，对吧？ 对对。 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什么兼职信息啊，这种免费刷单的信息，可能也会让你心动。哎， 对，就想占点小便宜嘛，就这种心态。 那日后那公众号还能更新吗？还能打开吗？这不好说了。 对。 嗯。 总之，这个他在联系这个招聘的这个联络员的时候，就再也联系不到了。 联系不上了。 嗯，对。 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发帖子或看帖子的时候。有时候确实能看到什么一天在家里就能挣多少多少钱这样的小广告，对吧？ 对。 其中不乏就有这种啊 陷阱 啊，陷阱刷单的这种。你看似好像是找一兼职啊，也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啊。 嗯。 你挣了5块钱，倒挺容易，但是想挣250就比较难了。 对，得对这种容易挣钱的机会保持冷静警惕。 嗯，好，那这钱也要不回来了吧？ 多半要不回来， 多半要不回来了。嗯，是吧？嗯，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好像都要不回来啊。那我们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讲一个要得回来的，或者说还没有造成损失的案例啊。 好， 其实说到这个电信诈骗呢，我想说的是大半都是要不回来的，要得回来的那全凭运气，或者说全凭某些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啊。 对。 那么在这个最后这个端口，比如说在一些 ATM 机啊也好，或者是银行的柜台也好，其实这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如果说他们还能够拦截一下的话，那有可能您的这些钱财就不会有损失啊。如果这一关没有把握好的话，那有可能你会追悔莫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些年我们所听过的电信诈骗。此外，还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里面也有一些啊，打着世界杯名义的诈骗，您听说过吗？稍后见。 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197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北京时间晚上的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电信诈骗。其实啊，这个电信诈骗啊，防不胜防，有的时候啊也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只有我们自己啊主动的有这些防范的意识的话，才会让他们尽量的啊和我们的钱财啊这个不要产生联系。那其实在银行呢也有一个这个端口啊，防范的端口，不管是在这个柜台前还是在这个 ATM 机，因为我们如果要给别人转账的话呢，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在这样的一个端口啊，怎么来拦截电信诈骗。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的主任张雪梅女士。张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啊那些没有被诈骗成功的案例。 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个哈，就是这个诈骗分子利用 ATM 机转账诈骗的这一件事儿。就有一天我们一个客户来到网点这个自助设备准备取点钱，这时候呢旁边走过来一个女子过来求助，就说我今天在设备上取现金的这个额度用完了，但是我急需要钱，我能不能给你转钱然后转账哈，然后你帮我把钱取出来。 哦，在设备上取现金是有额度限制的。 对， 一般是 各银行不太一样， 不一样， 像我们行一般就是每天2万块钱。 两万是吧？ 对， 有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 对，额度满了取不出来了， 那他可以去柜台啊。对不对？那额度满了，你可以去柜台吗？旁边不就是银行吗？ 对。但是他就是求助嘛，说我把钱转给您，您帮我取。 你看， 哎， 啊，他要把钱转给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陌生人， 然后让对方在 ATM 机上帮他取。 对， 那个人还答应了。 答应了， 真好。 对， 好人。 对，正好这一幕就是被我们那个巡视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他就走过去，就询问，然后这个求助的女子一看，立刻转身离开了。就很奇怪走了。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骗局，就他的手法哈，就是利用 我们是不是来个有奖竞猜呢？这个骗子的手法是什么呢？他骗子先把钱给我们好人是吧，等于坏人先把钱转给好人。 对， 他怎么来骗好人的钱呢？好人要再取出来这个钱给坏人，对不对？ 对。 那有人想了，那顶多我没有损失啊。 对啊，我入袋为安了。 对啊，他给我转1万，对不对啊？我一查，哎呀，是多了1万，然后再一取1万，那给你对吧。骗子说谢谢，我说不客气。 对， 他说再见，我说会后会有期，然后就没事了，对不对？哎，那这里面到底有哪些玄机呢？大家想一想，我们来一个片话啊。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明白这个答案啊？为什么骗子把钱通过 ATM 机转给我，我呢一查确实多了钱，然后我再从 ATM 机上取出来给骗子，我还有可能受骗上当，有钱财的损失呢？下面啊，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张雪梅女士揭晓答案。 其实是这样的，就这个骗子哈，是当着咱们好人的面儿，用 ATM 机进行转账。 对， 转账之后呢，拿走我们好人替他取出来的现金， 就以10000块钱为例吧。 对，就拿走10000块钱。事后呢，其实是这个 ATM 转账的这个功能，它在24小时之内是可以撤销的，也就是说，这个钱并不是实时的就到了我们好人的账上。他就是利用这个24小时，所谓有个后悔权吧。他把这个交易撤销了。 那换句话说，如果那个受骗者他现场查一下的话，他的账户里并不会多10000。 对， 对吧？但是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的话，他就会取出来10000给那个骗子。 对，这个骗子只是当着我们的面进行了转账的操作，但实际上这个钱并没有真正的转到我们的账上。 那是不是24小时之内这个骗子还会去做一次撤回呢？ 对，他一定会到柜台去撤销这笔交易。 然后就被柜台的工作人员逮个正着。 就是他还没成功的就被我们发现了。 这个挺好啊，这个挺好。那这个储户就是那个好人，或者是可能很多好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 ATM 机转账可以后悔的设置。 对， 那这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置呢？我跟大伙儿说说吧。就是原来有很多的好人啊，或者说很多的这个不知道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这些伎俩的人，他们往往都是通过 ATM 机把钱转给了骗子。 对， 那么后来呢，相关部门就想，是不是开发这样一个功能，说他即使转给了骗子，事后反应过来上当受骗了，还有机会挽回这笔钱的损失，骗子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拿到这个钱，然后呢赶快把这钱给转走。 对， 设计了这么一个功能。 是的。 没想到这个功能也被骗子利用了，是吧？ 对，不成想。 不过我觉得啊，一般 ATM 机附近它都有那个摄像头嘛，对不对？那这样一个骗子他应该留下了这个影音记录了，是不是为后续公安机关来破获啊提供了一些线索，是吧？ 对，这个会有的， 这个会有。那这种骗术还是挺高明的，我觉得以此啊可能还可以引申出很多类别，就是说我给你打钱啦，对吧？然后呢你要怎么样给我，不一定是这种走一下账，然后你再把钱转给我，这种方式可能还会多种变种啊。反正大家记住一条，就是如果对方要给你汇钱，然后再让你做别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那个钱到账上。 对，先查一下。 先查一下。 对。 如果对方给你汇的钱确实到账上了，多了10000、20000，甚至更多，对方还能够把这钱撤回吗？ 那就不会了。 那不会了，对吧？ 对。 什么人都不能把这个钱撤回了，是吧？ 对。就真的入袋为安了。 真的入袋为安了，你看见了啊，甚至你把它取出来藏家里，这个都没事。好啊，这个案例我们听起来还比较的觉得不错啊，算是被拦截住了。这关键人物就是那个巡视的员工。 对。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说银行会对员工进行这种防范储户被不法分子诈骗造成损失的培训吗？ 会。 一般我们是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员工哈，日常都有常规的培训，主要就是树立他们对这些电信诈骗给一个敏感性。 敏感性。 对，就是其实你识别是第一步嘛。 嗯 嗯。第二个呢，就是在常规的，比如像转账业务要做到提示和核实这些，就流程上要保证非常规范。 那这个怎么才能够提高员工的敏感性呢？做梦都会说。真的，我如果有时候我做节目做多了的话，我晚上梦都梦的这个。昨天晚上我做的是跟个税有关的梦，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就是算个税，你知道吗？然后我今早回忆，我昨天晚上怎么算了一晚上我的个税，到底是多交还是少交？你们的员工会敏感到什么程度啊？ 其实我们啊，就是也是通过不同方式的培训，多渠道吧，就变着花样的。 嗯嗯，变花样的。今天吃馒头，后天吃包子，再后天吃花卷。 对，就多渠道吧。 会不会就是找一个内部员工去暗访一下？有这种吗？ 暗访，模仿一下， 就假扮那个储户吗？ 这块我们也会，日后会。 神秘储户这种 模仿诈骗哈？ 对，或者领导抽查一下这种有吗？ 作为业务检查，我们会。 会有的是吧？ 对对。 好，那他们怕吗？ 其实也不怕，就按照流程，这个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好，还有哪些培训的内容？ 像我们招商银行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招小宝，就从在那上面，我们会定期的为客户，还有也是为我们自己哈，推送一些经典的案例呀、金融知识这些。 嗯，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就推出一个就结合历史故事讲金融知识这么一个话题，特别受欢迎。 会不会就是某一个地方处理了一起电信诈骗的案例，然后呢各个什么分支机构都通报一下，大家都知道 分享 、都会分享是吧？ 对， 就第一时间获取骗子最新伎俩。 对，知己知彼嘛。 有时候我去银行办业务，特别是快下班的时候啊，我不说哪家银行，然后我就看他们那儿好像有一个那个就是全网连线的那么一个平台，然后那边就有一个人说啊，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啊，这有几个要点大家要注意啊什么的，然后就全行通报似的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是在临近下班的时候啊，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可能有些银行他们还挺重视这块的内容，就是把一些核心要点会在当天的时候告诉， 对，反馈一下 啊，对对，告诉自己的员工哈。那么你们的员工会有哪些识别电信诈骗的技巧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是培训啊，那实战呢？ 其实实战中我们更多的就是遵照我们的流程，其实就是像客户转账，在转账这个环节是关键点嘛？在转账的时候，我们会有询问、核实，相关的问题，就是结合这些诈骗的伎俩，比如会问您，认识收款人吗？跟收款人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有人冒充公检法，说要把这钱汇到安全账户？就一系列比较典型的这个信息提示给客户，让他不断的，其实就是在反思，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转账的。这个业务。 好，您好，在转账之前，请花一分钟时间回答我十个问题。 对，因为有，就其实大多数客户还是非常理解和配合的，就也有一些会觉得，这个 这么烦， 很烦人啊， 对吧？ 对 对对对，那有没有遇到特别固执的储户？ 也有，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情形很像是被骗了，但是这个客户就很坚持，我就要会。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建议他，您跟自己的家人联系一下。其实目的也是让这个客户先冷静一下，让家人帮他梳理核实。 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就要会。 对。 怎么劝都不行的。 对，是那样。 就是恨不得骗子第一时间把钱收到，他才放心，是吧？ 对，不让汇款就这个不行。 有哪些就是银行的正常业务？有可能会被骗子利用，然后让储户也比较难以辨别。 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比较常见哈。就我们都买过理财，买理财的时候呢，其实是首先要把这个钱从活期账户转到理财专户，然后再购买。然后骗子就会利用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转完钱之后，在查余额的时候，其实查的是活期的余额。钱就少了， 转到理财专户去了嘛。 嗯， 所以客户就会产生这个钱去哪儿了这种疑问。 啊，我们先理一下，就是说我们账户有很多类型，对不对？ 对， 有这个活期账户， 嗯， 当然也有定期账户， 对对对，有 还有一个理财专户， 对， 这相当于是好几个抽屉 账户，哎， 是不是啊？ 对， 啊，好几个抽屉。那这个理财账户主要装的是什么样的钱呢？ 就是大家准备买理财的资金。 买理财的资金， 嗯， 那么如果买了理财，这个账户还有钱吗？ 那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它就变成你的 哦 持仓的理财， 就是我的理财下面的内容了。 那个， 也就是说这个理财专户它是一个暂时的 临时对 临时存放我打算买理财钱的这么一个抽屉。 对 对吧？ 对 啊，然后这里面有可能会被骗子利用。 对， 嗯， 这个骗子哈，他通常会用不法的手段盗取咱们的账号或者密码，这是第一步。然后他用这个密码，哎，买了理财，这样我们在查余额的时候就，哎，钱少了。 那他有的密码，他为什么不把钱转走呢？他还给我买个理财？ 他有可能一转走就会有短信通知啊，就是这些保障的提示就会到手机上了。 那他不更便利吗？他都把我钱转走了还不好啊？ 第一时间发现了， 嗯，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被追回来嘛。 哦， 因为他这个更隐蔽一些。 嗯，好，您再说，他拿着我的钱 买了理财了， 网上给我买的理财是吧？给我买了， 其实是安全的， 安全的。 嗯，但是我一查，哎，余额少了， 少了20000。 对，就很着急，造成这个存款消失的假象。 嗯，是。 嗯，然后这时候呢，他就会通过各种渠道，短信呀、电话呀，与客户联系。 吓你。 啊，利用咱们这着急的这个心理， 嗯， 一步步的假意 指导。这个内容，这个框里面装点什么，那就有很多种说法了。 对，就很能衍生出很多方式。 是吧？ 嗯， 冻结你20000块钱啊。马上就要冻结10万了啊！你赶快把这个钱汇到安全账户，这我都汇了。 对对，安全账户出现了，嗯， 是吧？这是一种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哦，所以就是有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钱到底去了哪儿， 对， 而且一查确实少了几万，人一着急上火，头脑有时候就不理性了。 对， 嗯，那这有的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哈。他先给你弄20000走，然后呢，好让你乖乖的把50万都打给他，是吧？好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是如果他知道你的密码的话，他如果没有你的那个所谓的优盾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进行转账的，因为有的客户可能有优盾嘛。但是呢，他有你的密码，他可以在就像你说的，帮你自己购买理财， 对。 对吧？ 其实这个钱并没有从你的账户真正转出去， 因为它并没有优盾嘛，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是吧？有你的什么银行登录密码、查询密码， 嗯， 但是它就转不走钱，但是它可以在内部进行这个 转移， 转移，啊，嗯，这个也有很大的迷惑性， 对， 嗯，也有很大的迷惑性啊。不过呢，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想说应该首先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您跟大伙儿也提示一下，好吧？ 嗯，就提示大家几点哈。 对， 就首先对这种陌生的电话一定要保持警惕。 嗯 嗯，就是遇到紧急情况，咱不慌张， 嗯， 不按照对方的指示一步步的进行转账的操作。 嗯 嗯，他最终还是要落在转账这个操作环节上。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网银、优盾啊，这个密码要妥善保管，最好还要定期更改。 嗯。 嗯，第三个就是给的这些链接咱们不乱点，因为避免进入钓鱼网站。 嗯， 第四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开通动账的短信通知提醒。 什么叫动账短信通知提醒？ 就是只要账户有变动， 啊， 余额变动了， 哦， 这个就来一个短信， 嗯， 就通知到自己， 对， 及时吧。 嗯，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定期杀毒，来这个维护硬件设施的这么一个安全。 嗯，是。但是如果突然发现我的账户活期确实少了20000块钱或者是更多的话， 嗯， 您觉得我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打我们的官方咨询电话，打银行的电话。 打银行的电话。 对，远程电话可以帮着查询。 可以查询我的钱 到底有什么样的流动，是吧？ 对对， 就是在客户服务那头，他会知道我这资金的流动具体的走向，他是查得出来的。 对，查得到， 查得到，他会告诉我这两万块钱可能是您刚刚买了一个什么理财，是不是？ 对，也许存定期您忘啦，比如刚才您买理财啦，什么都有可能。 啊，那我说我没买理财啊。好，这个时候可能客服会说，那有可能您的这个密码怎么样被泄露了哈？如果确实发生这样的行为，但是我并没有转账，我后面应该做什么呢？我去换张卡去，还是说把这卡冻结，还是说赶快换密码，换一套？应该怎么做更稳妥呀？ 更稳妥就是首先要，把密码变更一下，因为已经泄露了嘛。 嗯， 如果您觉得还是不稳妥，可以到银行柜台换一张卡。 啊、哦，我觉得夜长梦多，我还是去银行。 卡和密码全换。 全换了吧，是吧？万一他又猜出来我的新密码怎么办呢？他总不会猜到我又换了个新卡的卡号吧？是不是？ 对，其实这块也是再提示大家一下，设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 嗯。 比如说咱们的生日。 是。 电话。 嗯。 什么六个八。 嗯。 这些。 是。 嗯。 我能换身份证号吗？ 最好别。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这张卡被骗子盯上了哈，或者是说你确实用这张卡登录了一些可能你事后想起来有点不太放心的网站啊、 嗯、 那最好赶快把这个卡呢去银行做一个这个 换卡 的处理啊、把钱啊什么的转出来哈、可能这个会麻烦一点，但是会更加的安全一点啊， 对，安全， 这才是真正的安全账户啊、 对， 就是你自己的户头下面的卡才是真正的安全账户啊。 是， 嗯， 是。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进入2018年，我们更加关注大家的这个财富安全啊，不要老想着啊怎么挣大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不要让我们的血汗钱啊，我们的本金有所损失。那我们节目会持续制作相关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里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世界杯啊，如火如荼的进行啊，每天呢都有意想不到的精彩。那同时，也有一些人呢，啊，把我们的钱袋子哈，在我们的钱袋子上面打起了主意。那么下面我们要来说说和世界杯有关的诈骗啊，这个特别要提醒一些球迷朋友们啊。首先，我们请雪梅来介绍第一个， 对，第一个哈，我们也总结了几个诈骗的手段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世界杯您中奖了， 嗯， 就世界杯期间哈，一些不法分子会发一些中奖的短信、通知获奖客户去指定的网站去领奖品， 嗯， 他会借机来骗取账号密码，进而骗取钱财。 嗯，反正这也是一个比较老套的事儿，只不过就是把世界杯这个新的框啊，这个放进来了。 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轻信各种中奖信息，先做好核实。 嗯，好，中奖了， 中奖， 猜对了，是吧？ 对。 我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假冒赌球网站，然后呢，让你吸引你去参与哈。首先呢是让你小赢几把啊，当你投入大量资金的时候，这网站就没了。 对。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猎网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啊。猎网平台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和360互联网安全中心联合设立的。他们说呢，在世界杯期间呢，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世界杯的热点销售，比如说虚假纪念币啊， 嗯， 而且还有一些什么纪念钞。那这些网站一般界面做的是比较的模糊，但是呢吹捧自己是权威机构授权呐、限量版发行啊，收藏升值空间巨大呀，以此来诱导不明真相群众花钱购买。嗯 嗯，也还有一种就是假冒票务交易来进行诈骗，因为现在世界杯的这种大型赛事的票啊，就是一票难求，所以有一些犯罪分子就会假借着卖售票的这个名义来伪冒，给建一个伪冒的网站欺骗客户。 对，说有好些球票都流入中国了，假票流入中国了。目前俄罗斯那边呢也在查这个事儿啊。但是还没有一个最新的结果。这个事儿确实是发生了啊。那提醒大家，就是以后遇到这种大型赛事，特别是一票难求的时候啊， 还是要到正规的， 对，正规的地方去买。 对， 嗯，我记得当年咱们开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大伙儿都去中国银行买嘛。 啊，中国银行它是一个独家销售那个奥运会门票的地方，那还比较正规哈、啊。那这次因为是在外国举行，所以有的人他就不知道。 对，大多数可能在网上、 啊、对，就不知道哪个网是真的哪个网是假的啊，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对啊，还有一种诈骗、嗯、就是利用这个世界杯直播软件、 哦、 就他会发布一个哎你可以看直播的这样一个 APP 啊、哦、 其实这些有一些病毒就隐藏在这个 APP 里，是个病毒软件、 哦、 以这世界杯直播的名义来吸引用户下载、 哦、 利用你安装之后窃取个人信息加以利用、 嗯、确实现在通过移动端来看世界杯的也越来越多了， 对、 嗯、 去不了现场咱在手机上看， 嗯，是， 嗯， 这种方式其实就有迷惑性了， 对， 前面那个呢就直接要你钱，这个呢它先藏在你的手机里面，对吧，嗯，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窃取你的个人信息和你的操作记录。 对， 嗯， 其实这块也是提示大家下载这个观看观赛的 APP 也是要通过就是正当的正规的软件市场、 嗯、 用一些知名的软件咱们进行操作下载。 我还听说有一种诈骗呢，就是邮件诈骗，他给你发邮件，当然内容呢也是说你获奖啦，或者是说赠送你门票啊等等啊，另外呢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信息要你填，比如说姓名啊出生日期啊什么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会有一些链接让你点等等啊，总之呢这都是最近我们所综合到的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诈骗的新的动态啊。 嗯 啊、我还听说呢小龙虾也有诈骗。 小龙虾 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看球嘛都吃小龙虾喝啤酒啊是吧等等，现在都升级了，原来是花生毛豆，现在小龙虾。对，那这事发生在厦门，就是厦门呢有一个姓李的先生，他做的是小龙虾的生意，他卖小龙虾，那世界杯期间呢这个生意特别好，他呢就断货了，为了去补足货源，他就在网上找啊找，找到一个平台，那平台上面有一个自称张某的卖家说马上发货，因为那客人还等着吃呢，他就非常的开心，于是呢通过微信和对方联系，然后呢对方让他打货款，那么他打了1000块钱，然后呢对方迟迟没有发货，他就去问啊怎么了怎么了，对方说什么呢，说运虾的车翻了，吓死了，然后呢你再下一单啊，我再给你发货，你别着急啊，然后呢他又付了1000块钱、 哦、又发了 啊，又所以呢他因为着急做生意没办法啊，这也不容易，这个时候他被对方拉黑了，然后他才发现是个骗子，对方是个骗子， 真瞎了 啊，真瞎眼了啊，真瞎眼了。那无独有，还有一个人也遇到这情况了，也是在网上遇到了一个卖小龙虾的，然后呢对方说啊你这样吧，按协议价卖给你啊，100斤是1245块钱，那同样也是转账之后被对方拉黑啊，被对方拉黑、 嗯、 所以啊这个套路真的是层出不穷、嗯、 对， 当我们老了，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会说哈，这一辈子走过的最多的路就是骗子给我们设好的套路啊！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张雪梅女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谢谢。 嗯，那这两天的球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希望各位朋友哈理性观球，不要因为一时冲动上了骗子的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有你陪伴左右。